自由的人，又说在目前的局势下，俄罗斯要采取相应迅速和果断的行动。普京又签署两份海军法令，表明俄罗斯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和北约，俄罗斯首要是发展和印度的战略和海军合作，也都要和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区内国家加强合作。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52，瑞士法郎8.24，澳元5.473，加元6.126，新西兰元4.932，欧元8.016。每百日元对港元5.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9点，跌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75美元，卖出1,761.26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此外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翠丝集结在济州至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朝鲜半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首尔至西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黄海。预测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日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机场快线咧加强所有时段嘅列车服务咧，到每15分钟一班，方便乘客啦，同埋工作人员往返机场同埋亚洲国际博物馆。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系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日本场地单车赛，牛下女车神李慧思海林赛摘下今届首面金牌，李思颖响女子全能赛添铜牌。总结四日赛事，港队一共获得1金、6银、4铜。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哋一齐结。 我系广东广西嘅岑日飞，我最深刻嘅书就系《易经》，最想同大家分享嘅系当中嘅《元亨利经》。元系文牙，亨系生长，利系开花结果。正是落葉過冬，元亨利經就好似春夏秋冬，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香港電台第一台，我哋一齊揭。 千禧年代是個人意見節目，歡迎聽眾打電話嚟發表意見。 2022年8月1日，调查红馆事故小组今日开会，重点包括涉事人有否疏忽失职。 新增4634宗确诊，多一宗死亡个案。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结束，35万名申请人获批资助。 佩洛西公布出访亚洲行程，没有提及台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8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埋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继续同大家关注男子团体 Mira 演唱会喺上个礼拜四发生嘅严重意外啊！咁啊，舞台嘅上方就係一個懸掛住嘅巨型屏幕跌咗落嚟咧，壓傷咗舞蹈員嘅。咁演唱會亦都係要即時要腰斬同埋疏散一啲觀眾。警方等等咧，多個部門咧，尋日就去到紅館入面咧，係調查同埋蒐證啦。就提到話調查工作只係啱啱開始，暫時未有結果公布，會做仔細同埋多角度嘅全面調查，就話目的咧，希望可以還原真相嘅。咁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咧，尋日都公布由康文署助理署長領導嘅工作小組咧，今日係會舉行首次會議，其中提到工作咧就包括係揾出事故嘅成因等等嘅咁。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因為提到話今日都會開首次嘅工作小組會議嘅。有電話旁邊有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局長。而家講到話工作小組嘅調查啦，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講下，即係而家呢個小組包括係有啲咩部門係牽涉喺入面啦？會有啲乜嘢嘅調查範圍或者方向嘅咧？ 其實我哋而家即係大家都會見到咧，我哋喺嗰個調查工作裏面咧，即係唔同部門都係因應翻自己嗰、那個法例啦，同埋佢哋嘅重點去做緊調查嘅。包括咗尋日大家都見到警方已經喺現場度搜證啦，佢哋即係出嚟講，佢哋亦都講得出，佢哋其實都係想還原個事實真相，佢亦都想睇下即係有冇一啲譬如喺一個一啲。疏忽啊，或者系有一啲刑事成分喺里边咧。咁劳工处一路以嚟，佢哋都系跟翻佢哋嘅条例咧，去睇下喺嗰、那个工作里边，究竟作为一个雇主有冇一个好好去保护佢嘅员工嘅安全咧。咁而康文署我哋嗰个小组亦都系作为康文署作为即系红磡体育馆嘅场主，喺成件事上边。佢即係見到呢件事，即係而家有呢件事發生，我哋當然要揾出嗰個事實嘅原因啦。咁同埋最近最另外一個人都非常之重要，就係嚟緊嘅工作，即係或者將來喺場館裏面嘅表演項目，究竟需要有啲咩地方需要改善呢？咁我哋都係從幾個方面一齊去做啦。 而家冇話預計以即係康文署署長做即係領導啦，叫做即係做一個嘅工作小組調查咧。嗰、那個小組其實預調查係調查幾耐㗎？ 去到我哋當然希望佢係一定要分階段去做啦，因為你首先要去揾出事實嘅原因，咁你要有咗事實嘅原因，即係究竟乜嘢引致到今次意外發生最大嘅問題出咗喺邊啦？即係譬如好簡單，通常有個講法就係紅磡體育館搞呢啲表演都搞咗幾十年啦，個制度亦都用咗一段長時間，點解今次特別今次會出到意外咧？會有一個咁嚴重嘅意外咧？咁究竟喺邊啲環節度出錯啊？係一啲人為嘅錯誤啊？定係一啲基建上邊嘅問題啊？咁然後我哋有曬嗰啲知道個問題喺邊，然後就要去諗究竟跟進係點樣啦，即係將來個點樣針對呢啲問題，去令到嗰個表演能夠繼續進行啦。因為香港大家都知道，即係演唱會亦都係我哋即係生活即係嘅一個部分啦。咁我哋見到過去咁多年一路發展落去，其實都好多姿多彩。咁點樣可以令到即係我哋嗰、那個演藝事業可以繼續發展，而係安全地發展，保障到所有在台表演嘅人都安全，所有觀眾都安全咧？咁呢個就係下一步，即係當我哋知道原因之後，下一步嘅即係要做一啲提議嘅工作咯。 咁所以就係話咯，個時間上頭先提到有兩個部分啦。首先第一就係事故原因點解會咁，跟住之後嘅跟進工作點樣繼續安全咁發展落去，會首先兩個部分總共可能要幾耐調查啦，或者定係你哋會分階段有一啲嘅公佈嘅咧，可能會唔會話兩個禮拜或者幾個禮拜內或者一個禮拜內可以完成到，起碼揾到個事故原因係啲咩咁咧？ 嗱，我哋當然係希望越快越好啦。即係我哋出去上次我講就係幾個禮拜啦，因為我暫時未能夠好確實去講。我哋嘅目標當然希望一兩個禮拜一啲基本嘅事實或者一啲即係大致上嘅原因，我哋可以講到出嚟。但係大家要明白，因為如果譬如我哋去睇有條鋼索斷咗，咁究竟佢係金屬疲勞啊，俾嘢困到？割斷咗啊，定係咩原因，或者係咪過？即係其實每一個環節都可能要做一啲唔同嘅檢測，嗰度可能都需要時間。咁你成個舞台嘅設計啦，當日嘅運作啦，其實當中都有好多環節喺度。我哋當然希望越快越好，我哋都知道社會上面好多市民都心急，想早啲知道，咁但系我哋亦都要系嗰个要根据事实嘅根据同埋根据科学，咁都需要啲时间。但系我哋希望喺个零两个礼拜初步一定要有啲睇得到佢嗰、那个大致上个原因系乜嘢。咁当然要再去确实嘅时候，可能再需要多啲时间。 我见两日前咧，即系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局长你就提到话，即系礼拜五嘅时候同同事去现场视察啦，都话睇到大型屏幕上面有两条嘅钢索连接，咁有一条断咗，另一条就唔知咩原因甩咗，咁就话扣嘅位置似乎系松脱嘅。去到今日啦，过咗啦，有冇再一啲新嘅进展，定系都系之前嗰呢一个嘅说法嘅？有冇话再发现多一啲嘅结果喺个调查入边？ 而家佢哋每一日都喺树即係做研究同埋搜证啦，咁我諗又好难咁样逐样即係逐日逐日去讲嘅。咁我嗰日去到就初步见到大家都见到嘅事实，我適宜去讲啦。咁但係你话再落去再睇到多啲乜嘢呢，我諗喺即係当唔同嘅部门去到搜证有足够嘅资料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唔同嘅部门都会向大家去做一个交代啦。 大家好关键上知就究竟呢一个嘅屏幕究竟系边个掉上去咧？过咗几日好似都仲未仍然有一个答案嘅，系咪即系政府其实而家都系未知道，定系掌握咗一啲资料噶啦？ 我唔同部门喺嗰个调查里边，譬如寻日佢哋即系带埋即系化验所去搜证，我相信嗰、那个资料系会再即系仔细啲同埋多啲。但系嗰、那个因为今次亦都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事故啦，咁所以喺搜证上边我哋一定要做到科学化同埋做到严谨嘅。咁所以即系我谂有阵时我哋又唔适宜去太早去即系。就咗一啲估計啊，或者一啲做一啲揣測啦，因為呢、這個如果俾咗一啲唔係好準確嘅資訊俾公眾，亦都對所有人都唔係好公平，因為可能將來亦都牽涉到好多即係大家要再去深究啊，或者追究嘅事啦。 而家主要搜證係咪在於喺警方嗰方面，定係工作小組 部門都去做嘅，即係當然工作小組就係整合咗幾個部門，譬如由康文署助理署長去做嗰個小組，我哋有勞工處喺度啦，亦都有機電處啦，我哋都會揾一啲工程嘅專家，即係譬如我哋揾工程學會啊，我哋自己機電處亦都有一啲工程嘅專家啊，咁我哋亦都可能會去揾一個即係一啲專家翻嚟幫手咧，喺嗰度去詳細去傾，即係。可能引致即系出现嘅原因，因为当中都有一啲技术嘅问题喺里边。 暂时系咪话外聘专家系主要？头先你讲嗰啲，譬如工程类，仲有边啲专家系会揾嘅？方向系点啊？ 暂时我哋都系揾工程嘅专家，因为今次睇咧暫時睇係一啲工程嘅問題，當然我哋唔排除，即、就、係、是、一路睇落去嘅時候，如果有其他問題，我哋咪揾相對其他專家出現。 即係主要都係一啲結構工程嘅專家，定係可能對於舞台有一啲相對專業嘅知識嘅都會揾咧。所謂專家其實 我諗暫時我哋應該都係揾一啲即係結構嘅或者一啲電嘅專家咧，因為暫時睇到嗰個問題係喺嗰啲結構上邊。咁但係當然你話引申出嚟去到可能成個舞台嘅設計啊，或者係嗰啲，我哋咪再揾其他相關人士去傾。 都會喺今日嘅小組嗰度出現係嘛？呢一批專家，即係今日嘅開會嘅會議入邊。 今日開會，我哋可能先係自己內部啦，去揾埋即係機電處裏邊有啲工程師咧，大家可能。傾嘅，因為我哋要心急，即係有陣時有啲專家未必嗰個時間未必夾到我詳細情形，我啲同事會盡快去做嘅啦。 我見即係近呢幾日啦，涉事嘅一啲嘅公司都係出到聲明，有啲就係指佢哋自己負責嘅工作咧，同今次嗰個事故冇關係嘅，包括亦都有啲提到話係冇負責係懸掛個屏幕啊等等嘅咁。調查小組係有冇或者係會唔會邀請佢哋係再了解多啲嘅，主動去？ 我諗呢個睇需要啦，即係我覺得如果譬如即係我相信即係喺成個調查裏面，我哋需要見嘅人，我哋需要揾嘅資料，我哋一定會即係去跟翻嗰、那個即係譬如法例俾我哋嘅權利，或者我哋同佢嘅關係，或者我哋即係嗰個一路以嚟嗰個做法去揾相關嘅資料啦。咁我哋亦都有唔同嘅部門會一齊去做呢方面嘅工作。咁所以我諗係到時我哋睇需要啦，同埋有好多事實同埋文件上邊邊個揾邊個做乜嘢，我哋逐個即係跟落去，我哋係會跟得到嘅。 即睇文件可能睇到就未必话现阶段需要一定要揾佢哋主动去问。 哦，唔系嘅，我哋两样嘢都做啦。即系我谂调查嘅嘢咧，大家可以理解到，即系你即系一定系两样都要睇噶啦。即系嗱，你文件上边究竟文件上边反映咗啲乜嘢，一定要知道啦。咁但系你都要求证嘅，咁你亦都要去揾啲唔同嘅人嚟求，即系证明佢讲嘅嘢系咪就系佢文件上边嘅嘢啊？佢实际上当时发生啲咩事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两样都要，咁亦都要睇埋一啲客观嘅资料嘅，即系譬如我咁样上去，咁但系喺现场度睇到系咪？咁樣去上咧，或者個位置係咪佢咁講咧？係咪做足咗咧？咁呢啲都係，所以係要幾方面嘅，即係好難話，即係而家就講定話啊！我要見邊個，我要做乜嘢？咁我諗係一路一路發展落去，因為調查就係根據一啲手上面嘅資料，不斷咁去發掘咗一啲事實嘅真相，從而去重組翻成件事究竟係點樣發生。 我想知康文署領導嗰個工作小組啦，同警方而家做緊嘅調查咧，兩者係咪都有啲資料上面會互相交換咧？即係譬如 這個一定嘅，因為總體，譬如我尋日我哋都有講，總體我自己會親自去過問啦，我亦都會肯定，即係大家唔同嘅調查係會即係有一個即係一齊互相去支援嘅工作啦。咁有需要我咪同佢哋一齊開會去傾咯。 今次其實喺各個舞台表演入面咧，有唔少報道都提到話，其實係需要由租場嗰方咧係負責係揾一啲合資格嘅人士，包括啲註冊工程師咧，係喺 在場做一啲監督啦，同埋檢查啦。咁亦都要係簽咗文件嘅呢個工程師，咁先至係交俾康文署，即係亦都提到話康文署有個角色喺度嘅。喺嚟緊嘅調查小組或者工作小組入邊，會唔會都調查翻或者係檢討翻康文署嗰個嘅監管嘅角色咧？ 我想我哋一定而家要睇翻成件事先，即系成件事实究竟系点？因为大家都心急知道调查究竟点解出事。正如我正日所讲，我哋呢个制度无论即系大家而家讨论话啊够唔够啊，系咪应该做好啲啊等等，呢、這个制度已经行咗一段好长嘅时间。過去即係由嗰個主辦方去揾一啲專家去做一個認證，似乎過去咁即係咁多次以嚟，大體上大家都見到，即係都 OK 啦嚇。咁但係今次咧，點解會喺同一個制度之下出事咧？咁中間邊個環節去出錯咧？我覺得我哋首先要揾清楚先。當然你話如果睇完之後發覺，其實會唔會康文署又好，或者其他政府部門邊個部門都好啊？其實你係可以做多啲，或者你應該喺個制度上做一啲咁嘅改變，係令到嗰度更加安全，而同一時間唔會影響到成個即係表演或者成個行業嘅發展等等嘅。咁我哋平衡之後，有需要我哋咪去改咯。咁但係的而且確就係、是我哋要去睇翻。點解一個即係都行咗好耐嘅制度，即係突然間有今次嗰個意外出現咧？邊一度出咗問題咧？呢個係第一個即係重點要去解決嘅問題咯。 我見到早前啦，即係局長都提到話啊，即係短期內咧，即係紅館其他嘅演出啊，咁就話係咪可以做一啲即係相對靜態同埋簡單嘅舞台表演咧？咁都引起咗業界一啲唔同嘅討論嘅。咁呢個係咪都有啲嘅即係建議喺對於日後或者嚟緊喺紅館或者其他演唱會嘅表演上面？ 哦，其實我諗當中可能即係可能我表達啦，即係其實我嗰日想講嘅，因為即係喺個節目上面主持人都話啊，咁你個即係調查都要一段時間啦。咁呢段時間啲表演項目係點咧？咁我嗰陣時其實嗰個想表達嗰樣嘢就係、其實我哋亦都知道調查需要幾個禮拜時間，咁亦都唔可以成個社會停曬嚟等佢，咁所以我嗰陣時就話我哋會喺康文署嘅場地嘅表演內，康文署係會每一個表演都同佢聯絡，咁睇下佢表演裏面即係譬如舞台嘅設計啊，或者佢嗰、那個即係內容係點樣，我就嗰陣時講咗話，譬如你交響樂又好，或者你一啲比較靜態啲嘅表演又好，當然係唔會有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個舞台係好複雜嘅，咁就真係要睇睇啦，即係大家要傾傾啦。有啲太複雜嘅，譬如你好似而家出事吊上吊落嘅一啲大型嘅屏幕，係咪可以暫時嚟講唔用住先咧？或者用其他方法去做咧？咁呢啲我哋就變咗每一個表演由康文署去同佢傾嚇。 我見譬如有冇留意到工會啊？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亦都提到話。即係聽到啊，局長你呢個説法咧，佢當時就話啊，今次嘅舞台意外咧，就係因為監管有漏洞，就唔係因為在場人喺在場跳舞表演係導致嘅。咁亦都話，如果即係容許一啲靜態演出咧，好似就將個責任咧推卸咗俾一啲舞蹈員咁。咁亦都話變相係承認政府冇能力對場館作出有效嘅監管。點睇呢個講法咧？ 我諗係中間有啲誤會嘅啫，正如我正所講，即係我想表達嗰樣嘢就係、即係我哋喺呢段時間仍然係希望維持到一啲安全嘅表演。咁所以我哋會同即係主辦方嘅單位大家去傾，究竟你而家個表演會係點？咁我嗰陣時的確係講咗啊，如果你即係坐喺度唱歌，或者你係比較靜態啲，固然當然係冇問題啦。我只係講咗係咁啫。咁但係唔代表話唔可以有其他表演喺度。咁當然有其他表演嘅時候，我哋就要睇個安全性啦。如果你個舞台仲係好多即係所謂結構喺裏面要爬上爬落、走上走落，咁嗰個安全我哋就真係要即係要同個主辦單位傾得好清楚啦。咁當然我哋喺今日嚟講，我哋正如我正係所講，我哋都仲喺處調查緊，唔會講話係邊一方嘅責任嚇。我哋睇到就係、即係最緊要就係睇翻係咪應該做嘅嘢做曬。咁如果應該做嘅嘢做曬嘅時候，那個問題究竟出喺邊咧？將來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咧？呢、這個就係即係一個我哋到時先去講，究竟應該邊個去負責。 剛才我提到話，即係短期內喺即係喺場館嘅其他嘅演出啦，咁你哋都會再聯絡翻主辦方面啦。其實係做曬聯絡未嘅，同埋所謂短期內係咪即係講緊調查有結果之前就叫做短期內？ 主要就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建議之前咧，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做完個調查，我哋知道。即係調查之後，我哋大概知道原因，將來會有咩改善嘅措施。咁喺之前變咗，我哋就知道喺呢段時間係一個新嘅，譬如我哋需要改變一啲要求啊。喺呢個之前，我哋咪要變咗同呢啲嘅表演團體咪要去傾，究竟佢個表演有冇一啲需要去改善嘅地方。咁、我哋短期內都會出過一啲即係通告俾啲單位嘅，即係話俾佢聽啊，而家你哋要特別注意啲乜嘢啊咁樣嚇。咁可以再傾嘅呢啲嘢， 即係冇話所謂即係指引或者硬性規定佢哋唔可以喺舞台上某有某啲、 我哋從來都冇咁諗過，我覺得即係我哋即係個不嬲，我哋嗰個舞台啊、藝術表演啦、我哋都希望可以盡量多元同埋俾空間啦、但係當然喺當中亦都要平衡嗰個安全啦、但係今次就反映咗喺嗰個舞台設計度。我唔知咩，即係總之喺嗰件事度咧，係曾經發生過一個意外。喺我哋未知道原因之前，我哋係即係有責任要特別小心咯。咁所以有啲可能睇落去比較高危啲，我哋會同個主辦單位傾，大家有冇一個改善嘅方法，或者有啲可唔可以用第二啲形式去表達啦咁。 另外想問局長，因為報道都提到話紅館咧以往就有設一個駐場舞台監督嘅，咁啊即係呢個崗位就話喺2008年嗰 陣咧係取消咗，就是、由而家另一個崗位就係叫做節目或者製作統籌取代嘅咁。咁啊呢一個嘅以前呢一個駐場舞台監督咧嘅工作之一咧就係話負責協助安裝舞台啦，同埋座位設施等等嘅咁。而家咧就係、是、節目製作統籌咧就係、是、嘅工作咧就係、是、包括話與租用人聯絡啦，以確定即係香港體育館嘅場務安排啦咁。就好似個工作上面就係咪唔包括一啲安裝舞台嘅工作，變相會唔會少咗康文署喺協助喺舞台安裝等等嗰啲嘅崗位啊、監察嘅崗位係咪少咗咧？點睇有啲咁嘅講法咧？ 以往嗱，我嘅理解咧，因為呢個都係學你話齋喺2008年嘅時候已經取消咗個職位啦。咁嗰陣時當然係睇咗即係實際上運作嘅需要啦。我嘅理解呢，嗰陣時嗰個職位主要都係喺場館裏面負責自己場館，譬如佢嗰度都講得好清楚啦，喺個設計上面有啲座位啊，或者啲舞台整體嗰個設計，就係話唔係個別嗰個項目，而係喺個場館裏面，因為本身自己個場館裏面啲凳啊，或者有陣時我哋自己做節目啊，有啲舞台啊，我哋自己都要去做一啲嘢。咁同埋呢一個職位呢，以我所知亦都唔係一個註冊嘅工程師嚟嘅。咁所以喺嗰、那个整体个管理上面呢，我哋嗰个制度由嗰、那个主办机构去搵一个合资格专业注册嘅工程师去做一个认证呢，喺嗰个安全性上面呢，其实係达到即係、就是、我哋希望有一个专业人士去睇过晒所有嘅舞台上面嘅设施，而係睇到安全先俾佢做呢，係更加有效嘅。 OK， 唔該曬局長，多謝你今日接受我哋嘅訪問，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啊，頭先就係講到話今日咧就會開會，有關於就係呢一個男子團體 Mira 嘅演唱會發生嚴重事故啦，佢哋會開一個調查小組嘅會啊，咁今日開嘅就康文署助理署長做領導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油麻地发生伤人案，一个女子被人持刀袭击受伤，送医院救治。事发喺清晨大约五点半，警方初步表示，事主同朋友到百家士街探望朋友，其后先行离去，行至宝灵街同弥敦道交界嘅时候，被一个男子持刀袭击，佢背部同腰部受伤，并高声求救。凶徒逃去，伤者清醒，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救治。本港昨日新增4634宗新冠病毒确诊，4455宗是本地感染，多一个患者死亡。死者是一个82岁男子，不是住在院舍，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他本身有糖尿病、血压高和脂肪肝，日前曾经到指定诊所求医，其后病情转差，延至星期六离世。另外，日前确诊的22个月大女婴情况仍然危殆，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再多一宗院舍感染个案，位于葵青的葵芳居长者院舍有一个院友受感染。今日是八一建军节，求是杂志发表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五年前在庆祝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推进强军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聚焦备战打仗，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文章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将会一如既往展开国际军事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美国白宫医生表示，总统拜登最新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仍然呈阳性，拜登目前感觉良好，会继续采取隔离措施。声明提到，鉴于拜登复阳，医疗团队会继续监测总统日常健康状况， 期间拜登会继续在官邸工作。79岁的拜登在上个月21号首次对新冠病毒呈阳性，上星期三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解除隔离，但到过去的星期六再次检测呈阳性。有专家估计，拜登完成为期五日服用抗病毒药物的疗程之后服药，可能与药物设定的疗程长短有关。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04，瑞士法郎0.952，加元1.281，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2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9点，跌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81美元，卖出1,763.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旺角维景酒店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柏树街啦，咁亦都影响到西九龙走廊，落翻太子道西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噶，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旺角维景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柏树街，咁亦都影响到西九龙走廊，落翻太子道西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环宇海湾。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环宇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御龙山。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喺白石角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moment 的阿达。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有以亚青为本展望亚运会的亚青 U19 壁球亚军黄宝瑞。 嘉宾主持洪松任、余翠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6:00，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2022年8月1日，调查红馆事故小组今日开会，重点包括涉事人有否疏忽失职。 新增4,634宗确诊，多一宗死亡个案。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结束，350,000名申请人获批资助。 佩洛西公布出访亚洲行程，没有提及台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男子組合 Mira 在上個禮拜四在他們的第四場演唱會在紅館表演期間呢，就一個懸掛在半空的大屏幕呢就跌了下來，咁有至少兩名的舞蹈員呢是受傷的。近呢幾日都有唔同嘅承辦商咧，係涉及呢一個演唱會咧，提到一啲嘅聲明，亦都話係分別咧部分都話係冇參與到屏幕吊掛嘅工程啦。其中總承辦商藝能工程咧，亦都係早前發聲明啦，就話整個嘅演唱會舞台嘅製作，包括設計安裝以及設計安裝，都係由多個嘅單位負責同埋協商嘅。咁暫時咧就不便發放任何嘅信息，以免引起外界嘅誤會同埋猜測。頭先同楊潤雄局長、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咧都提到，今日咧就會開會，呢個會就係由康文署助理署長領導嘅工作小組，咁啊佢哋嘅工作咧包括就係、是、查出事故嘅原因啦，提出建議咧，入跟進啦，防止同類事件係再度發生嘅。你點睇18723111？業界方面請你一位人士同我哋傾下點睇今次呢個嘅事故啦等等嘅。電話旁邊有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內務副主席陳永業，早晨。 係，早晨。 早晨，陳永業。上個禮拜四呢個喺紅館發生嘅意外事故啦，你作為工會或者業界點睇個事件，或者有啲咩回應係？ 首先呢個事件可以話係我哋成個行業嘅一個好大嘅一個好震撼嘅事件啦，即係我諗係歷史上，又或者基於今時今日網絡上面嘅資訊好快啦，即係呢件事嗰個對大家嗰個 impact 係好誇張啦。咁同埋其實一路以來一啲高空裝置嘅嘢咧，會係一種最優先處理、最睇落。即係有一啲業內嘅人形容就係其實舞台嘅嘢就係 look excited but actually is safe 咁樣啦嘅一個狀態，即係我哋做啲 set up 就係咁樣噶啦，即係睇落好刺激、好危險，但係係安全嘅一啲嘢。咁其實好罕有嘅事情啦，咁所以對行內嘅影響係即係我會覺得除了依家講我哋爭取個真相係啲乜啊，知道要揾到人去承擔責任啊，討論之後嘅賠償啊，更加多嘅係其實呢件事喺大家心入面嗰個精神影響咯。咁因為舞蹈呢個行業係一個好靈性嘅工作啦，作為我哋行業嘅人，其實大家即係舞者對呢啲事嗰個精神上嗰個敏感度，其實係可能都會比較大嘅，真心，所以都想大家關注嘅就係、是，即係除咗個意外之外，其實對大家嗰個心理陰影係都好大咯。 我見你哋喺事故之後啦，其實都有發個聲明嘅，其中有四點嘅。就聲明嘅四點入邊咧，當中亦都提到話會促請主辦單位交代受傷員工咧係咪得到應得嘅保障啦。咁同時亦都提到話要求今次活動所有工程持份者以及公司係公開交代事故原因、演唱會舞台裝置以及係特別效果係咪符合康文署以及相關舞台安全嘅規定同指引。但近呢幾日都有唔同嘅涉事嘅工程公司咧都有發過聲明，算唔算係回應到你哋呢一個即係訴求咧叫做？ 咁當然未啦，即係我哋相信咁可能即係簡單推論，其實好大機會幾個單位都有一啲法律上嘅責任啊，或者之後喺賠償上面，佢哋都應該會要去聯合去處理一啲嘢啦。咁唔知最終查出嚟件事係點啦，咁依家唔多講啦。咁可能真係掛嗰件事掛得唔好。是掛巴個方法有問題，呢個其一啦。咁另外第二樣嘢，我哋都會諗嘅就係、是，其實當知道啲機器唔夠時間處理嘅時候，因為琴日已經有啲報道講咗，其實去到前一晚九點想做 full run 唔得，之後搞到凌晨一點都唔得，再去到200，即係講緊凌晨四點幾都未處理好曬嘅時候，再緊接嘅。嗰、那個朝早09:00咧，又決定都要再繼續做 full run 啦。咁一路去到原來 day one show 之前都未處理好曬啲機器嘅嘢。咁然後原來嗰幾日 show 嘅，所以機器上嘅 setup 咧就隨著個演出 run 咗之後咧，佢先慢慢再加多少少嘢，再試多少嘢。咁樣嘅話，會唔會究竟係邊一個人係主辦啦、啊，定係監製啊，定係邊一個人去決定啊？其實我哋都係會繼續 run 個 show，、 嗯、 而唔係選擇啊啲安全嘅嘢可能未做曬、啊，你頭兩場 show 唔好做住。你退翻飛俾人，做少兩場，你可能處理好曬呢啲嘢先，咁就已經冇今日嘅事情啦。 嗯， 即係嗰一個一念之差嘅判斷，即係個 show 繼續做，其實都係一個好關鍵嘅事情。 嗯，有啲咩進一步要交代咧？暫時你覺得係？ 其實相關嘅決策過程，我覺得都要討論一下。即係除咗嗰個掛巴嗰個機器上。確實個技術上有啲咩層，有啲即係個技術上嘅問題係點樣啦？就係、一啲決策嘅流程，其實我認為都可以交代一下。 嗯。行內咧又即係都今次事件都令大家關注到一啲舞蹈員嘅一啲權益啊等等嘅、 嗯。 其實行內嚟講，一般係用一個咩形式去請呢啲表演者？尤其是呢啲係即係一次即係個演唱會咁，係咪逐次、嗯、逐次項目咁去簽約啊？點樣計嘅其實？ 都多數是逐個表演咁樣去揾 dancer， 同埋可能同佢簽一啲都會有合約嘅。咁、 嗯、 但係啲條款未必話可以交代到好多嘢咯。其實有時啲條款就算寫得足咧，有時更重要係佢其實佢唔執行或者佢臨時加嘢上嚟，其實你有冇 say 啊？呢個先係更重要嘅嘢。其實合約可能係有存在喺度嘅，有做嘅。咁大嘅演出咧，多數都會有合約嘅。咁但係你個 bargaining power， 你始終都係細嘅。我當唔好講話有啲咩意外啦。佢本來個合約簽咗你做一百場 show， 佢突然間 cut 你四十場啦。咁其實你做呢件事，你係 block 咗我一段固定嘅時間，我要拒絕其他工作，我先做到你呢個工作噶嘛。 嗯。 咁你突然間 cut 我，而我係唔會有啲咩賠償嘅，或者我向你爭取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就會獲得嗰個問題就係、是、佢以後咪 backlist 你咯。 嗯。即係喺個合約度有冇話，如果佢係減少咗某一啲場次，係仍然維持翻某一個嘅即係薪金咁，有冇咁樣係呢一啲條款嗰度有冇寫清楚嘅？ 其實冇呢個力量去爭取啊， 嗯， 冇呢個力量去爭取， 嗯嗯，有冇試過嘅？其實過往有冇人試過發聲，可能係對住某啲唔符合合約嘅要求係出現咗嘅時候，有人提過，而係之後嘅結果係點？有冇類似一啲事係發生過咧？ 我。分享一個係主題公園嘅一個做主題公園一個朋友嘅狀況啦。咁、因為主題公園咧啲 regulation 其實係比較好嘅，咁可能你當類似迪士尼咁樣啦，或者海洋公園咁嗰啲，都係會有合約上啦，或者佢哋聘請嘅條件咧係會充分啲嘅，甚至乎你如果做入面全職嘅人，你係 full time， 咁你就有更加多可能會有強積金咁樣嗰啲添啦。咁但係曾經有朋友就佢真係因為 show 入面嘅意外就令到個腰受傷，咁但係你世事就係咁啦，你唔係去到死人冧樓咁呢，其實你冇乜人會關注你啦，所以佢嗰陣時都係自己就向公司索償啦。咁但係索償完之後呢，賠嘅錢其實可能十零廿萬咁樣啦，咁但係佢做完呢個索償之後呢，嗰間公司係將這個演出者咧就擺落 backlist 就永不錄用咯，即係會發生。其實我覺得係合約擺咗喺度，好多嘢你都可以跟勞工法例去做翻嘅。就算大家簽自雇人士合約，但其實即係你問行內嘅人，或者問翻一啲法律上嘅人，其實你嗰個關係始終都有嗰種勞資關係嘅成分。其實你好多嘢都可以跟翻勞工法例去傾嘅，即係唔係啲複雜嘅嘢嚟嘅。即或者今日嘅呢个事件咁样，你话要追讨合理嘅赔偿，咁多人关注之下，我觉得就一定会做到一啲嘢出嚟。咁但系问题系，其实一两年最大嗰个问题系嗰个一啲投资方啊或者制作方，佢用咩角度去对待我哋嗰份 合约，有时反而是他们不是太尊重合约的精神。 但是这个可能会不会是本身个行业的性质问题呢？即是如果你日后你觉得应该要怎样改善呢？即是讲到议价能力啊，或者劳资双方那个的即是力量或者议价能力是不平均啊，其实怎样可以改善下去呢？这个就是成行那个生态来的嘛，是不是？ 咁有啲朋友会提到搞工会先啦，咁但系我觉得搞工会又好咩形式都其实个重点系大家要身体力行去参与呢啲可能要有一个平台向呢个演出界嘅各位都一齐去倾一倾当中一啲行业内嘅我形容为一啲守则先啦，例如究竟監製的權力去到一個咩位呢？咁而作為舞者或者負責編舞嘅人，咁佢其實大家都想保護翻舞者嘅，其實好老實講。但係我可唔可以 say no 咧？即係有啲朋友就會諗，其實我哋可能舞者咁樣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夠真係堅持話哦？如果個台未得， okay. 我哋就唔上台啦。咁呢件事可能會令製作方成件事棘咗喺度。哇！大家喐啲又咁樣。喂，但係咁你要俾翻一個程序，係你製作方你話到俾我哋聽，去到咩位為之安全啦、啊？又或者喺邊個位我哋係能夠？聽下我哋嘅意見去修改一啲舞台上面嘅嘢，而唔係你投資或者你主辦就大曬咧咁樣。Okay. 即係例如今次嘅事件就係你明顯連自己本身安排有兩日入台都做唔到，你得翻嗰半日咁樣，你自己都按呢個 planning 都做唔到啦。就莫講話依家事後其他人講話其實需要多十日去做咁樣啦。Mm-hmm. Let's say 你連 planning 嘅嘢你都做唔到嘅時候，有冇一個指引係同全個行業講話啊？入台時間少於幾多嘅時候，就應該要 cut 邊一啲嘅設備啊？有冇人可以俾多啲唔係一啲要實際嘅條文，但係要有一個俾一個思考嘅方向，大家就唔係個個都按自己喜好咁樣，即係可能呢個監製覺得要 take risk 去做嘅。 OK， 即系唔系咁个人风格嘅，有一啲安全嘅事项唔可以系咁个人风格去解决咯。 我想了解一下，譬如而家演唱会主办单位咧，或者一啲即系舞蹈员啊、表演者自己咧，一般会唔会系买保险嘅？ 如果其实以红馆呢个演出，其实应该场地系一定要求你买第三者保险嘅，即系大会要处理嘅。咁但系自雇人士合約係冇咁多呢啲基本嘅嘢啦，咁但係你要去 cam 索償嘅就係會一啲民事索償嘅形式咁樣咯，就唔係保險咁樣咯。 即係以紅館其中佢個指引提到話，租用人要自費係購買公眾法律責任保險，每宗意外保額係唔少1,000,000元。呢一個其實對於啲自雇嘅表演者嚟講，佢哋可唔可以係索償㗎？以你所知， 佢哋可以循呢个途径去索偿嘅，但系要佢自己去 kind of 报案咁样去做呢件事咯。 OK， 但另外我就见有唔同报道都问到一啲舞台制作啊、业内人士等等啦，佢哋提到话喺疫情之下咧，多场演唱会都举办唔到，咁亦都令到一啲有经验嘅舞台制作人才嘅流失啦，或者就会影响到一啲工程嘅质素。你同唔同意佢嘅講法咧？係咪真係的確有啲人才流失，導致一啲舞台質素或者監工等等係有一啲影響嘅 咧？咁我相信呢個或多或少會係有啲影響嘅，點都。咁可能其實依家涉事嘅嗰啲公司，可能佢都唔係全新嘅公司，其實佢都有做開相關演唱會嘅工作。但係咁有時你做製作呢啲嘢就好手藝啊！有時買一啲嘢，唔係話咁機械式嘅，因為每一次個設計啊，個木工點樣做啊，係好唔同嘅設計啊，要個靈活性好高嘅嘢，咁可能係需要經驗好好嘅成個團體啊，講緊係成個團隊啊，即係你平時幾個10個夾開嘅人， 同埋你剩翻两三个老师傅加六七个新人落去，咁嗰件事个做法已经好唔同啦。可能平时啲朋友领口螺丝都知道要系咁样领噶啦，你夹个新人佢可能佢唔知佢讲哦领螺丝啊，佢可能就会冇某一啲嘅習慣合作开嘅 pattern， 佢就唔知道你对于另一口螺丝嗰个要求系啲乜，咁可能就已经有少少落差咁样咯。 嗯，明白。好啊，同阿陈永业你倾到呢度啊，多谢你同我哋讲到有关于舞台一啲艺术工作者嘅睇法同埋佢哋一啲经验。啱啱倾过就系陈明业，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内务副主席嚟嘅。嗱，今次事件亦都令大家关注到一啲即系受聘或者系无论系自雇形式又好，或者各种形式都好嘅一啲人士喺劳工方面嘅保障啊，或者佢哋如果受伤嘅时候佢哋嘅保障。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萧市民，点睇今次嘅事件咧？劳工处嘅雇员补偿条例一般都话，即系适用喺雇员因工或者喺在雇用期间系遭遇意外而受伤嘅。今次系咪可以系涵盖埋系有得赔偿嘅？ 我谂今次嘅意外正正就可以咧，俾大家再深度啲去思考翻，我哋好多行业原来咧喺同雇主去合作嘅时候或者做嘅时候，已经被要求签一啲嘅自雇合约。咁呢个问题带出就系我哋成日所讲嘅真自雇定系假自雇嗰个问题啦。咁而家有一般嘅界定噶嘛，即系如果我真系自雇人士嘅话，我系需要承担嗰个业务嘅风险啦，我有冇话事权啦，成件事里面有冇控制权啦，嗰啲工具啊，各样流程我有冇得去自己安排或者系去出声啊，去要求改善啊等等嘅。咁似乎咧，舞蹈从业员咧。喺个自雇上面呢，我又觉得未必系完全系真系自雇，就算佢哋真系签咗一啲自雇合约或者叫做服务协议都好啦，真系要再去仔细去睇嗰份合约点写，或者系再研究佢哋系咪所谓我哋口中所讲嘅假自雇。咁你头先提嗰个雇员补偿条例呢，的而且确只系保障雇员嘅啫。 嗯， 咁當我哋受咗傷之後呢，其實就係有幾個補償嘅，有一個叫做工傷病假期間有五份四人工啦，有個醫療費啦，每日嘅300蚊上限啦，住院就370蚊啦，另外仲有一個叫做判傷錢，我哋所講就係因為今次嘅意外而令到我哋失去咗一啲嘅工作能力，咁嗰度要視乎年齡啊、收入啊等等去計算，同埋個病情啦，去計算一個金額出嚟嘅。咁所以咧喺嗰個雇員補償條例底下有呢三樣最基本嘅嘢噶啦，咁另外再加可能其他需要配義肢啊等等，咁嗰啲都喺埋喺裡面。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假设我哋系被定义为自雇人士嘅话，我哋系完全冇保障噶。 嗯，但如果系即系签咗自雇合约，就好似你头先所讲，未必系等于实际上等于自雇人士啊嘛。点样系可以签咗自雇合约都有可能唔系自雇人士获得赔偿咧？系咪要劳工处系需要介入界定佢系一个叫假自雇先得咧？一定要有呢个步骤咧？系咪？ 冇错，除非个雇主自己最后系。走出嚟承擔，我承認我自己僱主啦，就算我簽咗都好，咁我一力承擔，咁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啲爭拗嘅情況底下，就必須要經勞工處去做一個嘅調查啦、解決啦咁。咁但係呢個問題係，就算最後經勞工處去勞工處調查出嚟個結果認為係自雇，認為係假自雇都好啦。咁、那個僱主或者佢承辦方都有權咧，就話我唔同意嘅。咁我唔同意呢一个嘅结果嘅时候，最终呢件事就需要透过法律程序去处理啦、 嗯。 可能係倾和解，又或者係需要上庭由个官去判啦。 嗯，如果係未得到话劳工处界定嗰个嘅人士，或者今次事件嚟讲就係舞台工作者啦，係一个假自雇嘅时候，其实呢一啲舞台工作者或者涉事嘅人可以透过一啲咩机制或者咩方法係可以追讨赔偿嘅呢？ 或者可以另外一個賠償，就如果牽涉到當中有一個民事索償啦，即係假設好似今次嘅事故咁樣，係因為個舞台嘅問題，一安全做唔到安全而令到意外發生而造成損失嘅話咧，就可以透過民事索償去追討賠償。咁但係呢個過程係時間長嘅， 同工傷賠償唔同啊。工傷賠償咧定義咗係工傷賠償，基本上就定期發放嗰啲賠償噶啦嘛，每月就俾錢噶啦，咁就可以解決到嗰個經濟問題嘅。但係如果我就需要將個 case 擺去透過法律程序去追嗰個民事索償咧，講緊以年計啊，即係唔會咁容易可以保障到，中間做好多爭拗，做好多漫長嘅嘢，而嗰個 case 越嚴重，即係個傷者越嚴重嘅話咧，時間就越長啊，所以變咗嗰個影響係好大，損失亦都好大。 我想問工業傷亡權益會今次事件見到之後咧，會唔會都話針對一啲舞台安全，覺得喺有啲條例上面要特別針對呢一方面？ 會啊，冇錯，我哋見到咧，其實我哋而家嗰個叫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裏面咧，係冇概括到舞台呢個工作，即係舞台咧不被定義為一個工業嘅。咁所以咧，佢嗰所謂嘅規管咧，其實就喺嗰條條例裏面冇適用嘅。而家只能夠咧用一個比較輕啲嘅叫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去規管嘅啫。咁嗰個咧，無論佢喺執行上面啦，或者刑罰上面，都同工業嗰邊係輕好多嘅。即係譬如係呢個健康條例咧，佢其實最高刑罰200,000啦，但係工業經營嗰個係500,000。咁當然咧，而家工業經營嗰邊仲係傾緊話會大幅提高個刑罰啦。咁將來有望。咁變咗我哋見到其實舞台工作佢牽涉到咁多機械又好，吊運又好，又話要牽涉到結構工程師去睇啊各樣。其實原來我哋係冇一條條例去規管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半分鐘到啫，針對一啲自雇人士，其實需唔需要加強喺買保險方面嘅保障？ 當然啦，我記得主辦商一定係要咧買一份咧保險係相即係同嗰個僱員補償個水平啊，僱員條例補償嘅水平相約嘅保險咧，先能夠真正去保護到佢傷者。即係而家情況，就算佢有買公眾責任保等等啦，其實個保額可以好低嘅，即係我哋而家唔知道保額添啊。但係僱員補償條例咧就已經規定咗有啲乜嘢嘅補償項目，唔會低得過某個位嘅。咁呢個先係對大家最大嘅保障嚟。 好，唔該曬蕭善文。蕭善文係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嚟嘅。喺九點鐘之後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同大家傾。啱啱傾到就係演唱會發生嘅事故。 就信報專訪的時候談論到港人移民潮和2019年反修例風波，至於疫情持續近三年未見曙光，近日有傳入境檢疫期將會由酒店隔離7日縮短至到混合居家隔離檢疫的4+3或者5+2模式。李家超在訪問當中確認港府是決定縮短檢疫日數，而具體應該是同海外抑或是內地先通關，他就說兩方面都要做，互不排斥。他又說因為長者疫苗的接種率未如理想，醫療體系可能受壓，港府的防控措施很難放鬆。信報報導， 上任剛滿一個月的特首李家超接受信報專訪的時候又說到，根據入境數字，過去兩年經香港機場的淨移出人口高達300,000人次。他表示不會用移民潮字眼來形容有關現象，因為香港是開放城市，歷史上人口出出入入十分普遍。他承認現在人口進出數字比以往多，事關全世界都在搶人才，香港有些人因此離開可以理解。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港府打算縮短海外入境檢疫的時間，而且是配合使用紅黃碼，將現時的7日酒店檢疫時間減至5日或者4日，餘下的2日或者3日就以黃碼來取代。預料港府最快在本星期之內公布。據了解，港府高層上星期曾經討論過5+2和4+3的方案，但是未作最後決定。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昨天就估計本港今年全年經濟或者可能會負增長，促請政府今年11月前恢復和國際免檢疫通關。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接受大公報訪問的時候透露，近日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負責的工作包括給居家隔離人士佩戴電子手環，當局出動上100個公務員去支援，工作量非常大。至於紅黃碼方面，他說時間表進展方面會在不久後公布。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 男團 Mirror 演唱會上個星期四發生嚴重意外，警方等多個部門昨日去到紅館內調查和搜證。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警司鐘亞倫透露，重案組昨日有三隊人員到場搜證，他說調查工作只是剛剛開始，會做仔細和多角度的全面調查，目的只有一個，希望還原真相。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昨日就公布，由康文署助理署长领导的工作小组今日会举行首次会议，工作包括查找事故成因以及涉事者有没有疏忽失职而导致到事件发生。小组会提出建议和跟进，以防同类的事件再发生。这个是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军装男警员昨日在铜锣湾维景酒店的国安公署当值期间，被人发现怀疑在休息室的凳上面躺平睡觉，射低配枪、警棍、胡椒喷雾等装备，除低鞋，更加夸张到自备眼罩安眠，拍摄者不断靠近他拍摄，甚至徘徊配枪多时，警员都未有察觉。警方發言人回覆的時候說，收到舉報之後已經立即向相關涉事人員作出紀律調查，又指一向對人員之行為和紀律有嚴格規管。據了解，有關警員會調任內勤職務，直至到調查完成，期間不可以配槍。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 Mirror 紅館演唱會日前發生大屏幕跌落來的事故，舞蹈员受到重创，惹嚟全城以至到环球注视。特首李家超的团队要尽快查根究底，更加是要记取当中教训，适当改善表演指引、职场安全等等，确保力推的文化体育产业今后更加茁壮发展。经济日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近期不断有市民和旅客投诉指机场入境指示不清，在检疫和乘搭交通工具等缺少必要引导，拖慢了过境时间，而生混乱。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机场管理局需要正视因应入境人数增加，不断强化服务，在严格检疫的同时完善配套措施，不单止关乎香港的国际声誉，更加关乎抗疫大局。大公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中共上星期四召开政治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战略，不求快而求稳，而且不单止是经济稳，还要社会稳，要求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够经济措施势将加速。社论话，关键就是要重整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思维，要求他们关注和解决眼前经济隐患，避免扩散成为社会危机，冲击大局稳定。星岛日报社论。 信报的社评说，自从传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有意访问台湾，台湾海峡高度紧张，北京反应十分激烈，解放军警告不会坐视不管。昨日佩洛西公布亚洲之旅的行程，台湾未有列在行程之上。社评认为，不代表佩洛西打消访台念头，他可以用非官式的花招来个突袭。未来几日的佩洛西飞行路线是这场危机的吉凶之兆，中美双方的政治智慧都会受到考验。信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荃湾路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恒丽园。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恒丽园。揸车嘅朋友咧，可以改道行驶，暂时咧就唔好行荃湾路出九龙住啦。咁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快线就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太古城对出。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太古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快线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去到元洲仔。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 仲係好長㗎，去到圓洲仔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跟住旺角維景酒店嘅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道去旺角，跟住旺角維景酒店一段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鹹道北去紅隧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惠里道；東區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排到油麗村；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車龍過咗電話機樓少少。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車龍去到康莊道橋底；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出九龍方向，跟住石梨村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帝盛酒店；象鼻山路去荃景圍方向，跟住荃錦交匯處一段咧，亦都車多，車龍去到象山村；馬料水嘅澤祥街迴旋處一帶咧非常擠塞噶，影響到大埔公路去上水通去澤祥街迴旋處嘅支路擠塞，龍尾去到體藝中學；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落翻去澤祥街迴旋處咧都係塞車，龍尾就排翻過去亞公角同埋馬鞍山路咧，近住大水坑港鐵站對出。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我们一起 我是一分钟阅读的罗乃圈。暗黑的心灵角落需要亮光，迷惘的前路需要明确的愿景。一起看古伦神父的《领导就是唤醒生命》这本书，可以将它成为心灵幽谷中的其中一份提醒或者是指南。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起揭。 2022年8月1日，调查红馆事故小组今日开会，重点包括涉事人有否疏忽失职。 新增4634宗确诊，多一宗死亡个案。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结束，350,000名申请人获批资助。 佩洛西公布出访亚洲行程，没有提及台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疫情之下，不少大型的體育活動在香港都要取消，其中是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已經是幾年沒有在香港搞過了。香港欖球總會早前就是宣布獲得特區政府批准，七欖可以落實在今年11月4日至6日舉行的。其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早前也說，七欖是香港的品牌項目，就說相信賽事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運動員會以氣泡的形式來到香港，以及以閉環管理的方式是接送回酒店和場館。整個的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傾下，你自己又說一下你有關於這些體育大型盛事的看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是選委會界別的林林，早晨。 大家早晨。 你好啊，我想讲下七人榄球赛，就你自己一路都有跟开呢一个嘅议题，点睇而家话可以即系复办翻咧？话即系特区政府都系批准，话十一月可以搞咯。 我想其實一路嚟講，每一年佢哋都係鍥而不捨地喺度跟進緊，希望係可以搞得到嘅。但係咧，因為之前大家都知道情況比較嚴重少少啦，咁而家咧，咁就佢哋今次咧就終於批咗咁樣嘅情況。咁其實而家個情況大家都仲未confirm 一樣嘢，就係話嗰個座位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大家知道佢話佢哋咧就會話佢哋會跟足康文署嗰個安排，which 係85%嘅呢個入座率啦。 咁就到底嗰度啲觀眾係邊一個 batch 嘅人咧，係定係 local 定係點樣情況咧？咁我諗都要睇翻佢哋籃總嗰邊去公布翻個情況。咁但係就見佢哋球員嚟講咧，佢哋就 compromise 咗，就係話佢哋七飛隔離啦，喺翻香港啦。咁佢哋其實係會包咗一間指定嘅酒店嘅，即係等於佢哋籃總會包咗其中一間酒店，就專門作佢哋所有嘅隊員嚟香港嘅時候就隔離，同其他嘅離香港嘅人係完全隔離，就唔係話 mix 嘅咁樣嘅情況啦。咁都要去訓練嘅，因為你不可能將運動員困喺度七日唔俾佢出嚟嘅。咁但係都係頭先講嘅氣泡嘅情況，咁就會由指定酒店去到指定嘅場所、特定地點先可以做訓練，同埋往返大球場咁樣嘅安排咯。 即係講緊，就算佢哋喺酒店隔離期間都有即係訓練嘅指定嘅場所、指定嘅場地俾佢訓練，係咪咁嘅意思？ 佢會坐車去一個特定嘅地點，咁而家未定嘅，會一個特定嘅地點俾佢哋做訓練。因為前期你都知大家啲 muscle 啊，各方面嘅東西，佢哋需要去做訓練嘅。咁往返大球場都會有，咁但係中間其實成個安排咧，就係希望咧減少佢哋同外間嘅一啲接觸啦。大家都知以前啲球員其實off 咗之前，可能同一啲外國商會啦，咁外國商會可能有啲 dinner 嘅 session 啦，嗰啲應該都唔會存在噶啦。咁另外佢哋都會每日咧就做翻一個核酸嘅檢測啦，去做翻 make sure 佢哋自己個球員嘅每一位嗰個情況究竟係點樣咯。 暫時頭先你提到話指定酒店嗰啲係安排好曬未㗎？據你所知， 佢哋而家就未公布，我諗都要等翻佢哋佢哋嚟緊會安排一個 press con 嘅，我諗佢會雙拼一拼咁樣去公布啦。我諗佢都係呢兩 day 啊，啱啱先至定咗，咁佢哋先至可以安排。所以 that's why 點解之前跟進嘅情況都係最主要，佢哋知道要安排咁多東西咧，其實係需要時間嘅。咁不可能一個月內搞得掂，佢就喂已經執翻三個月嘅咯，究竟係做得定唔做得咧？咁都有寫個信啊，各方面嘅東西有去問過啲唔同嘅局啦，亦都係希望其他人可以回應翻咁樣。 暫時知唔知佢哋話如果喺即係酒店檢疫期間有一個氣泡或者即係閉環嘅形式，可以去一啲場地做訓練，知唔知係會喺邊度啊？同埋即係具體嗰個安排上，你自己或者期望建議係點樣咧？ 我諗其實應該係 reference 翻即係嗰陣時 Olympic 啊，或者一啲嘅大型嘅公開賽，其實近排已經多咗好多呢啲咁樣國際性大型公開賽。咁其實喺國內都有發生嘅。咁其實嗰個氣泡就真係其實佢哋自己嘅players 咧，其實就已經係完全閉環㗎啦，即係佢哋只可以同 player 之間去接觸啦，不可以同譬如話市民一啲 supporters 或者頭先所講啦嚇，佢哋通常咧唔同嘅國家隊咧，其實嚟嘅時候咧會同翻啲商會咧有啲互動嘅，或者同本地一啲佢哋國家嘅啲商會有啲互動，嗰啲都應該唔會存在㗎啦。佢就應該定係真係踢波嘅啫。咁完咗之後咧，就要翻翻酒店㗎啦。基本上個安排就係咁嘅情況。 你自己估计即始终即有一个嘅酒店检疫嘅期喺度啦，虽然话有一个闭环同气泡系嘅方式，俾佢哋可以去一啲嘅场馆或者场地嗰度做训练，但都会唔会影响到一啲外国嘅球队嚟参赛嗰个意欲咧？ 其實本身佢哋如果係以前嗰個情況下講緊係14 day 或者21 day 咁樣咧，我相信當時咧我聽佢哋嘅口氣咧，基本上應該都係完全唔願意嚟香港嘅。咁而家去到7 day 咧，應該係已經 compromise 咗咧，佢哋攬中嗰邊咧同唔同嘅隊咧，其實都傾過下，佢哋話覺得係叫做 acceptable， 即係叫做大家係覺得係可以接受嘅一個程度。咁當然如果你話會唔會有 overseas 嘅一啲 viewers 就會願意飛過嚟，又或者各方面嘅東西，我諗相對呢一個咁樣嘅球賽就不可能俾個 special exemption 俾佢哋嘅。咁如果佢真係我好想嚟睇波嘅，一個觀眾嘅形式，咁就應該真係咧跟翻我哋香港嘅檢疫嗰個安排嚟去做啦。咁球員就真係我諗已經係用氣泡形式咧，令到大家咧都叫做要平衡翻啦。始終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話我俾你哋踢波過到嚟就可以周圍走嘅話，我相信好多市民咧都覺得喂好似好危險喎咁樣。咁相信都係 compromise 出嚟個結果嚟嘅。 觀眾嗰度咧，轉頭再繼續同阿林傾，因為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咗呢一陣啊。荃灣路往九龍方向近麗景村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屯門公路近丁九，駕駛人士請考慮改道行駛。繼續問一下林林，如果你頭先話即係如果嚟睇賽事嘅觀眾就未必有一啲嘅面檢疫啊，或者等等嘅特別安排啦。咁你覺得會唔會真係有咁多或者有幾多呢啲海外嘅觀眾特登為咗呢個城市嚟到咧？咁如果一啲海外嘅觀眾係限制比較多一啲嘅，未必會入到場睇嘅時候，對成個七攬賽事嚟講嗰個嘅影響或者意義係點樣咧？ 我諗七攬本身就唔單止係一個普通嘅一個 sports event 嚟嘅，咁喺香港嚟講，其實對外啦， 以前七冷其實基本上所有海外差不多有講緊係成40,000人會嚟到香港去睇呢個咁樣嘅活動啦。香港唔同嘅商會又唔同一啲外國嘅啲公司咧，其實佢哋都會包呢個包廂啦，作為佢哋自己嘅員工啦，甚至乎可能佢一啲客人啦，係去睇呢個球賽嘅。咁如果今年咁嘅情況咧，其實首先我諗最主要係其實 set 到個 image 話翻俾大家聽，咦，其實我哋 cut resume 嘅咯，我哋香港因為有好多一啲唔同嘅新聞喺外國，其實你見到一啲外國報紙各方面都話，其實香港好似 lock down 咗喎。咁其實佢哋對香港實際情況咧有少少唔係太清楚嘅。咁藉住今次咁國際性嘅球賽，佢哋 eyes 會睇住呢件事咧。你見到我哋有相關嘅措施去 balance 翻，亦都見得翻我哋成個城市佢哋嚟到嘅話，見到個情況係點樣咧？其實對有助翻我哋重塑翻我哋香港嘅國際形象。咁我哋財經司長都有講啦，除咗欖球賽之外，其實有一啲年底亦都會可能有啲國際嘅會議，亦都有望啦係可以開翻。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即係國際嗰個中心嘅嗰個形象咧，其實係全部都係有幫助嘅。咁呢方面係緊要嘅。因為始終我哋隔咗成講緊係三年。中啲嘅情況究竟係咩情況呢？其實好多人都可能喺啲報紙度睇，咁報紙呈現出嚟嘅香港同我哋香港真實見到嘅情況個距離咧，係真係有啲遠嘅。因為我自己做外媒訪問做得比較多，比較清楚。咁其實係呢件事係絕對有幫助。咁如果講觀眾情況咧，我相信本地香港嘅一啲頭先所講啦，外國商會啊，一啲大嘅公司啊。即係譬如話，譬如澳洲袋，澳洲都有幾間銀行喺香港，咁借啊那樣咧，其實佢哋不嬲傳統嚟講咧，都會爆一啲爆上。咁包括埋咧，可能一啲公司可能做一啲 sponsor 啦，就做呢啲 sporting events 啦。咁到時再睇下佢哋個情況點樣。呢方面我諗都要攬中嗰邊自己去公布翻。 你覺得而家嘅疫情有冇需要話確診數字去到某一個水平，就再考慮要延期七人欖球賽啊等等咧？ 我諗而家講就言之過早啦，我亦都唔係 in a position 去評論。咁我諗由新政府上場之後，佢哋嘅各方面嘅安排，首先 first of all 見到大概好多方面嘅反應係非常之快嘅。呢樣嘢我諗對香港人嚟講係打咗個強心針，因為最緊要就係話有事發生嘅時候，我哋嘅政府嘅反應夠唔夠快，定係遲咗幾步咧？咁樣呢一個係一個幾大嘅分別嚟嘅。暫時嚟講咧，我哋嘅接種疫苗嘅人數非常之多啦，已經比叫做話第五波啱開始的情況之下，咁如果而家係講緊話，我哋十一月份究竟咩情況？我相信冇人有個水晶球可以睇得到，究竟到時係咩情況？咁我諗到時都要觀望。如果即係 touch wood 真係講到突然間爆 bang 咁，當然冇可能繼續去進行啦。但係我諗現時嚟講嘅話，政府都係衡量過之後咧，先至去睇到覺得係冇問題，先至去應承。 好啊，唔该晒林林，同你倾到呢度。林林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选委会界别嘅嚟自。咁啊，又想就住今次话，即系香港榄球总会话十一月可以系搞呢个七人榄球赛嘅情况，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对于香港疫情会唔会有一啲嘅风险嘅机会咧？咁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医生。停办了超过三年了七人榄球赛，现在说11月4至6号复办。过去这段时间在疫情之下，都不少一些大型体育赛事要延期或者取消，你觉得11月搞回这个大型赛事来讲，你自己怎么看呢？适不适宜呢？ 我自己觉得都是即是乐见的，因为始终我们都走向一个复常的道路上，我自己喺呢方面，我仍然係覺得審慎樂觀嘅。疫情冇話急速反彈得好緊要啦。咁最緊要嘅前提底下就係話，我哋冇一啲新嘅變種病毒株係令我哋好擔憂嘅話咧，咁其實唔需要太過擔心啦。而家目前嚟講。 佢根據政府所講咧，就話外國運動員咧，相信到時都會用一個氣泡形式嚟香港嘅。咁喺在港期間，亦都係閉環管理，係接送啲運動員往翻酒店啦，同埋場館啦。咁呢個係咪喺即係都叫做喺個即係疫情風險方面叫做一個足夠嘅安排咧？你自己覺得？ 我諗即係永遠都係有一個相對嘅風險。咁我諗問題就將個風險係減到最低。而喺現行有嘅一啲嘅措施，同我哋即係譬如講緊即係 喺海外翻嚟嘅人士都一樣啦。咁佢哋都需要，即係唔係話嚟到香港之後就即刻進入翻社區。咁我哋有各式各樣嘅措施去確保我哋嘅風險係減到最低，然後等呢個咁嘅國際大型嘅運動，可以得以進行啦喺香港。咁我諗多方面都一定要配合嘅。 嗯，既然其實佢哋用一個氣泡形式嚟香港，即係未必會接觸到一啲公眾或者市民啦。其實理論上用一個免檢疫安排又得唔得咧？ 我自己覺得就未必合乎我哋而家即係香港現行有嘅即係防疫政策啦。咁因為始終我哋即係一視同仁嘅，咁所有人到步咧都需要進行呢啲檢疫，尤其是講緊即係譬如我哋做緊核酸嗰啲嘅檢測。 觀眾方面咧，除咗話運動員，因為過往講緊七人欖球賽都係一個盛事咧，都吸引。頭先講到話，可能係超過100,000嘅觀眾係入場睇一啲嘅賽事嘅，亦都唔少一啲海外嘅旅客嚟嘅。咁暫時就未有即係好詳細交代究竟招待海外觀眾嗰個情況，或者場內究竟可唔可以食嘢等等。你覺得如果係舉行翻呢個七人欖球賽啦，喺一啲入場嘅公眾方面，應該有啲乜嘢嘅限制咧？ 我諗限制上當然就係即係有需要係進行呢、這個即係、就是、安心出行嗰、那個二維碼啦，即、就、係、是、應該都需要嘅，即係同而家我哋一般進入一啲即係場所咁樣。第二樣嘢就係、是、當然你要根據香港嘅法例有口罩令，你喺嗰、那個觀眾席上你都要即係戴上口罩啦。第三就係、是、即係可能未必可以除低，即係除低口罩喺座位嗰度任意去食嘢啊等等都未定啊，可能有一啲特別嘅區域咧係去進行食嘢，咁同埋咧就係、是、即係我諗座位與座位之間我覺得應該可能會某程度上會有一啲嘅距離都未定。咁所以我諗呢幾方面如果能夠係達至得到呢，咁其實嗰、那個風險係數應該係相對地比較低，加上呢佢係一個室外嘅即係場地嚟嘅。咁所以變相呢我自己覺得呢就唔係話真係個風險咁高。譬如我哋而家最近即係譬如有啲嘅演唱會呢都入座人數都係非常高嘅，咁其實都可以舉辦得到。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呢，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個可控嘅風險啦。 有冇喺雖然你話即係座位之間可能要有一啲嘅距離啦，咁但係有冇需要喺整體個觀眾人數嗰度有啲限制呀，或者入場前都要做一啲嘅檢測，又或者針對一啲海外遊客方面其實有冇啲嘅措施要做呢？ 我相信佢如果海外遊客翻嚟到嘅時候，佢相信已經即係通過咗嗰、那個檢疫嘅安排㗎啦。咁我諗你話額外有冇一啲嘅即係檢測需要做呢？咁我諗視乎有關當局佢跟住落嚟嘅個公佈係點。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未必會有額外一啲嘅檢測需要即係喺入場前做啦。咁如果你本身已經即係譬如你接種疫苗嗰方面啦，或者你有使用安心出行啊，即係都合乎我哋現行有嗰個法例上嘅要求咧，咁我諗其實都已經足夠。 你估計如果真係成功係可以喺11月舉行到，係咪都代表其他一啲嘅大型嘅運動項目啊，甚至係向國際係可以喺香港嚟講同國際一個開放或者完全係通翻關啊嗰個情況咧，係咪有一個咁嘅先例喺度咧？做咗呢個七人欖球賽之後， 我諗的而且確係一個我自己覺得會係一個階段性一個嘅example 咧，一個例子啦。咁如果我哋舉辦得理想嘅同埋暢順嘅話咧，咁其實我哋陸陸續續有好多即係大型嘅會議啦，或者係無論係文化交流啊，或者係運動嗰方面咧，其實都可以陸陸續續可以嘗試恢復翻。咁、那個前提底下，當然就係我哋疫情冇。 Okay. 急速放大。 好啊，曾奇仁醫生，轉頭翻嚟再問你，問多你幾句，有啲疫苗方面嘅，都想問下你意見。轉頭再傾。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调查 Mirror 演唱会事故的小组将会在今日首次开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调查由康文署助理处长领导，将会分阶段进行，期望一至两星期有初步事故原因，亦都会同警方互相支援。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同部门包括康文署、劳工署等，根据自己部门负责的法例跟进，亦都会有机电署和结构工程等专家参与，不排除当引申出其他问题的时候，寻求其他业界人士协助。他说关注今次重大意外涉及人为定是基建因素，知道问题之后再跟进。被问到小组会否同时调查和检讨康文署的责任，杨润雄说会先检视整件事故制度上是否做得足够等，有需要就会更改。他重申自己会亲自过问。油麻地发生伤人案，一个女子被人持刀袭击受伤，送医院救治。事发在清晨大约五点半，警方初步表示，事主和朋友到百家士街探人，其后被一个男子持刀袭击。事主走到宝灵街和弥敦道交界的时候倒地，他背部和腰部受伤，凶徒逃去，伤者清醒，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救治。澳门昨日冇新增新冠阳性个案，连续九日社区零感染。今轮疫情累计维持1821宗。澳门将会由听日凌晨零时起重开娱乐场所和恢复堂食，所有人外出需要佩戴口罩，在餐饮场所进食需要出示三日内核酸采样证明。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话，第14轮全民核酸检测已经结束。一共有707277人次采样，全部结果都是呈阴性。中心提醒所有在澳人士，今日仍然需要进行一次自我快速抗原检测。若果检测结果是阳性，除了在澳门健康码作出申报之外，不论是否有发热、呼吸道症状等不适，应该尽快召唤救护车。美国白宫医生表示，总统拜登最新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仍然呈阳性。拜登目前感觉良好，会继续采取隔离措施。声明提到，鉴于拜登复阳，医疗团队会继续监测总统日常健康状况。期间，拜登会继续在官邸工作。79岁的拜登在上个月21号首次对新冠病毒呈阳性。上星期三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解除隔离，但到过去的星期六再次检测呈阳性。有专家估计，拜登完成为期五日服用抗病毒药物的疗程之后复阳，可能同药物设定的疗程长短有关。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03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76.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58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8跌4元，阿里巴巴88.8跌4.3，友邦保险77.35跌1.65，美团176.7升4毫，建设银行5.2元。升一仙，创科实业87.25升两毫，京东集团232.6跌个二，中国平安45.95跌两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2.37，瑞士法郎0.951，加元1.28，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2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7点，升86点。港金报16,5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47美元，卖出1,766.1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继续同你讲荃湾路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村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㗎。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跟住丁九。重复多次就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村嘅交通意外呢仲系处理緊。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跟住丁九。揸车嘅朋友呢可以考虑改道行驶，暂时就唔好行呢一段荃湾路出九龙啦。因为车龙呢好长啊，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咁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一带咧，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葵涌嘅葵福路去美孚方向，跟住李贤尧纪念中学一段挤塞，车龙咧沿住德士古道排翻过去青衣北桥近住海滨花园，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石梨村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帝城酒店。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一带咧，仲系挤塞，影响到大埔公路去上水，通去泽祥街嘅回旋处咧就支多嘅支路就车多，车龙排到沙田港铁站对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去泽祥街回旋处嘅支路亦都系慢车，车龙排到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不同国籍的厨师在这里尽展所长，将他们自己国家的特色透过餐厅以及食物和食客进行一场文化交流。 就等我们走入一个个特色餐厅的厨房，学习怎样烹调他们家乡的菜式，认识他们的地方文化，了解他们怎样融入香港这个多元文化的社区。电视节目 《未知天下》，共融厨房， 今日下午六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搵到人喺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2022年8月1日，调查红馆事故小组今日开会，重点包括涉事人有否疏忽失职。 新增4634宗确诊，多一宗死亡个案。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结束，350,000名申请人获批资助。 佩洛西公布出访亚洲行程，没有提及台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讲到七人榄球赛咧，就而家预啦，系政府话批咗今年11月咧都可以系举行嘅咁。你知点睇1872311872311一啲大型嘅活动或者运动赛事可以系举行翻噶啦？其中讲紧呢一个七人榄球赛，系咪即系代表其他都可以系举行翻咧？或者即系喺吸引一啲嘅游客方面又系点样咧？1872311啦。咁另外想同头先喺电话旁边倾紧嘅曾其恩医生倾下，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曾醫生，因為聯合科學委員會咧就會開會，會傾三歲以下嘅小朋友咧係咪可以打新冠疫苗嘅咁？我想知你嘅睇法或者醫學會嘅睇法會係點？ 嗱，咁其實就醫學會嘅睇法咧，即係正如我哋琴日新聞發布會都有講嘅，就係我哋都係將呢個決定咧或者呢個建議咧，就睇下嚟緊科學委員會佢哋會唔會都係同樣地去接納啦，咁我諗基本上就係我哋都係以科學為本啦，即係如果數據上係真係睇到，即係嗰個益處個效用性同埋個安全性咧係理想嘅良好嘅話咧，咁的而且確係可以即係呼籲即係家長們咧帶佢哋嘅小朋友咧去接種嘅，咁我諗依部分咧，我哋就覺得係可以留待俾科學委員會跟住落嚟咧，即係同市民去公布。咁如果咧睇翻即係喺美國咧，咁或者加拿大嗰方面咧，其實佢哋都係即係最近咧，應該上個月度咧，先至係通過緊急法案啦，即係緊急去使用依啲嘅疫苗嚇，有兩隻嘅疫苗咧係去俾佢哋嘅小朋友去使用嘅，咁喺安全性同埋个有效性嗰方面，佢哋睇到有相关嘅数据去支持，咁但係发觉咧就係家长们咧，佢哋唔係话真係咁熱烈踊跃去即係去带佢哋嘅小朋友去接种，咁当中个原因係乜咧？咁係咪政府个解说未够啊，或者相关嘅家长们咧，佢哋想睇多少少嗰啲嘅數據，然後先再作決定咧。咁我相信的而且確係會有所即係個現象係會有咁嘅。咁我諗同人哋香港都可能會有咁。咁所以我諗香港特區政府如果真係跟住落嚟，佢係會推依、這個即係疫苗接種，尤其是為咗依個六個月至，即係你哋講緊 三歲 到嘅小朋友去。接种嘅时候咧，我谂的而且确喺解说功夫嗰方面啦，同埋铺排出呢啲科学理据方面咧，可能都要好清晰咁让家长们咧去理解。 我见你哋话临床数据系睇到即系话六个月至到三岁都可以打新冠疫苗系可行咯，系咪主要都系讲紧科兴嘅数据系？ 我哋系讲紧即系讲紧譬如讲紧辉瑞啊，即系伏必泰。佢哋嗰只 咁但系呢个就话，就话系咪未有一个儿童装可以喺香港系有啊？就算系科学委员会批准咗，都未必打咁快打到，系咪嘅 咧？我谂第一要即系有几方面嘅，第一就系即系药厂佢本身要喺香港即系同样注册啦，即系讲紧就系话六个月至三岁。呢、这個年齡組別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即係佢一定要提供得到即係嗰個兒童嘅配方啦，因為佢個份量咧係我哋成年人嘅十分一嘅，咁所以因為佢哋用嘅針即係嗰個即係會係比較幼細啲啦，同埋少啲，咁所以變相咧就即係一定要及時，因為我諗相信。世界各地都係搶緊呢啲咁嘅針嘅，咁個配方各方面咧，即係能唔能夠供應到俾香港咧？咁我諗政府要同相關藥廠咧去傾嗰個時間表係點樣 ？OK， 另外我見醫學會有一個叫做成人免疫接種公眾教育計劃，其實係咩嚟嘅？想推廣啲乜嘢嘅？ 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咧喺今年嗰個世界免疫週咧，以人人享長壽為主題，咁咧就鼓勵世界各地所有年齡層嘅人士咧係接種疫苗，因為咧我哋睇到咧即係疫苗接種咧喺每年咧其實能夠大大減少咗大概350至500萬宗死亡嚇，咁依啲咧即係同全部都係一啲我哋講緊一啲疫苗可以預防到嘅一啲嘅傳染病，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咧病毒同細菌咧係喺我哋身邊咧即係無處不在嘅。咁但係我哋隨著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抵抗力 開始慢慢遞減咧，咁其實咧就係、有機會接觸到無論一啲病毒啊或者細菌，咁所以希望透過疫苗接種之嘅情況下咧，可以保障到我哋嘅健康，可以活得更加長壽。咁所以點解我哋即係即係有提出呢個咁嘅即係成人免疫接種，因為我哋過去咧不停都係講緊長者同埋兒童需要接種疫苗，咁但係問題其實成年人咧都係有若干嘅疫苗咧係其實係可以接種咧係保護自己保護保護自己 嗯 ，OK， 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曾其恩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另一个议题，其实就是热有关系的，即是过去一段时间都是热啦，天气情况现在都还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见到九巴方面呢，早前就说会安排呢一些电动巴士就停在一些特定的巴士总站那里作为一个流动的冷气候车室。暂时说这些特定巴士站我见到有好几个，包括就有荃湾西站、深水埗钦州街、宝林总站和黄大仙总站的，就说这些流动冷气候车室就给一些乘客是可以在等车的时候上去这些的电动巴士那里休息等候的。详情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在电话旁边谈，有九巴助理总监是负责传讯的林子豪。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林子豪。这个安排我见在四个特定巴士总站有一个电动巴士做冷气候车室，是开始了没有？ 其實已經開始了好幾日㗎啦，咁去到今日我哋都繼續嘅，咁因為都睇到嗰個天氣，雖然就早兩日就落咗場雨，咁就叫做好啲，咁我哋都密切留意住，即係如果嚟緊即係嗰個天氣會好翻啲嘅時候，即係話即係涼爽翻少少啦，雖然都係熱啊，咁都會將呢一啲嘅巴士，可能我哋都盡量將佢翻去做一個嘅載客嗰個嘅服務咁樣嘅。 嗯，即係暫時都係因應天氣啦，未知擺到幾時嘅咁。 冇錯冇錯，其實我哋都係急市民所急啫，即係其實我哋睇到即係大家知道早幾日真係熱得太緊要啊，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希望即係幫到我哋嘅乘客，即係如果有佢喺個站距離一啲譬如冷氣嘅，即係有冷氣嘅地方比較遠啊，或者係特別係一啲喺室內有蓋嘅站，因為我哋睇到就嗰個嘅空氣流通咧，嗰、那個問題比較大咧，咁我都優先咧將呢一啲嘅地方咧就我哋放一架嘅，我好彩我哋就買咗即係16架電動嘅巴士，咁變咗就可以做到即係臨時做到呢個咁樣嘅舉措啦。 嗯，呢啲電動巴士其實係有冇話限住幾多人可以上去即係彈冷氣頭嘅？有冇限幾多位？同埋話我喺嗰個幾個站啦，我當係頭先話荃灣西。等等嗰幾個巴士總站啦，我點樣揾到呢啲電動巴士嘅？易唔易去識別到嘅？ 其實唔難嘅，因為嗰啲站就去到其實都好容易就能夠睇到，亦都特別係因為我哋嗰個車啱啱就係一個綠色嘅車，咁變咗都相當搶眼嘅喺個鬧市入面。咁至於喺車上面咧，依一啲嘅新型嘅我哋最新一代嘅巴士咧，其實佢坐個位就33個，企個位有48個，咁所以都相當足夠嘅，即係對於等候巴士嘅乘客嚟講，咁當然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停泊嘅地方咧都係喺一啲比較即係能夠安全到俾到啲乘客上落，亦都令到佢哋譬如話要去差唔多時候啦，睇到個 app 有車嚟啦，咁都可以好快就去到佢所需嗰個嘅巴士站嗰度咁樣嘅地方咯。 嗯嗯。各位有冇一啲市民係用過呢、這、一個九巴而家設嘅呢個嘅服務，有一個電動巴士喺某一啲嘅巴士總站嗰度作為一個流動冷氣候車室咧？講下你嘅經驗，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另外想問下林子豪啦，頭先就提到話有四個呢一啲嘅特定巴士總站啦。暫時係咪都係暫時呢四個咋？會唔係會喺選址上面會再加其他嘅即係車站都會擺呢啲嘅電動巴士做即係冷氣室咁樣咧？ 讲到啱嘅，其实我哋都希望能够即係多啲可以，如果有需要嘅话我哋多啲可以都放到落去。咁但係正如我刚才讲啦，其实我即係分开我都讲咗其实有几个考虑嘅。第一就係话嗰个室内站嗰个空气流通，如果我哋放一架嘅电动巴士係能够真係帮到手嘅话呢，咁其实我哋呢个係第一个原则我哋要放落去啦。第二就係嗰啲排队嘅地方，距离佢有冷气地方，假设有一啲地方係佢隔离已经有一个商场。或者隔離已經有一間便利店，咁佢可以咧就喺嗰度匿一匿，過一過冷河先，睇住有車嚟咁樣。咁如果嗰啲係可以做到嘅話咧，咁又未必係咁需要咁快有一部嘅車喺度。 嗯。 反之咧就係你遠啲，咁就真係有幫到手啦，我哋嘅車。第三就係話最重要係停泊位置，因為畢竟咧。喺香港嘅巴士站呢其实都唔系由巴士公司去拥有嘅。咁变咗我哋作为一个用家呢其实我都系帮我哋嘅乘客嘅啫。即系如果喺当然呢如果有更加多譬如大家知道喺裕民坊观塘咁样咁系有一个好新型嘅一个巴士站系即系人车分离。乘客是全部可以在個室內有冷氣的地方等車咁樣，即如果能夠嚟緊更加多嘅巴士站是咁樣，就根本不需要我哋去做一個臨時依個舉措咁。但係即係依個大家知道就是天氣咁反常咁熱，咁其實我哋都是一個臨時嘅方法，希望能夠舒緩到俾啲市民嘅、 室內嘅站頭先提到一點就可能空氣焗啲啦，但反而會唔會室外就仲曬或者仲熱咧咁？這個有沒有考慮過譬如室外的站都會設這些冷氣室在這裡？ 我們看到譬如看到情況譬如說有些室外的地方呢假設譬如說尖沙咀碼頭這樣而很多時候呢好現在我們很多室外的一些巴士站呢往往都是用一個所謂車坑式即、就是你見到就是一個車坑旁邊呢就是一條隊去排這樣咁變咗咧，如果我將嗰個嘅巴士呢、這個牽涉就係嗰個行車安全啦，即係如果佢擺喺邊一條車坑裏面咧，可能咧佢都會塞住後面嚟嗰架車嘅。咁呢個係嗰、那個傳統上即係我哋嘅巴士站嗰個設計上面有少少掣肘，令到我哋未必做到咁樣咯。 暫時睇到呢一、這個出咗嘅你叫措施啦，或者幫市民嘅一個服務啦，咁、那個反應點樣啊？ 反應其實比對於我哋嚟講，我哋相當開心嘅，因為市民都話俾我哋聽都好受落，咁而特別就係即係由於有呢個咁樣嘅零排放嘅巴士咧放咗落去咧，咁又一方面之後又可以涼到冷氣，同時又唔會有一啲嘅廢氣排放咁樣，咁變咗證明即係其實呢一個環保嘅方向其實係啱嘅。咁當然啦，講到最尾就係因為由於極端天氣，即係其實我哋希望就係話喺個巴士站裏面如果佢能夠做好一啲或者改善嗰個嘅候車環境咧，令到我哋乘客舒服，依、這個反而係我哋更加想做嘅嘢咯。 呢啲流動冷氣候車室咧，即係呢啲電動巴士咧，一開咁有冇話，即係雖然佢哋唔係架車行駛緊啦，但你都係用緊電噶嘛？係即係冇可以用幾耐啊？定係嗰個地方都一定要有啲電動車嘅充電設施咧，喺個交通交匯處嗰度？ 唔需要嘅，因为其实现时喺个好多嘅公共交通交汇处咧，就未有一啲充电嘅设备。咁而我哋咧都会喺我哋嘅车厂里边咧，其实我哋四大车厂啦，咁亦都系都安装咗一啲嘅充电设施咧，就俾我哋嘅车去使用嘅。咁所以我哋会充足电，咁然之后就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咁所以呢个都嚟紧都我哋希望能够做多啲方面嘅话咧，其实喺整個城市嗰個基建上面咧，其實我哋都即係要有啲空間，要有啲工程要做 嘅。雖然話呢個流動冷氣候車室啦，即係呢個電動巴士停泊啦，就係、是應該係一個短暫嘅措施。但係有冇諗過個安排會係恆常化？日後可能去到氣温去到某一個嘅度數，就會出動呢啲車嘅咧咁。 我諗視乎嗰、那個即係情況嘅市民啦，因為其實去到某個氣温，咁其實可能都係要睇埋啲濕度，因為有一個所謂體感嗰個嘅情況，即係可能喺英國可能40度，可能都冇香港個感覺咁熱嘅咁樣。咁我哋會睇住嗰個情況嘅。咁但係與此同時，畢竟呢個我會形容呢個都係治標未必係治本嘅，因為畢竟車其實應該係攞嚟載我哋嘅乘客嘅，而喺呢、這個尋常的情況底下咧，我哋先應該將佢擺出嚟做一個臨時的作用。咁如果可以喺一啲嘅車站啊嗰度優化咧，佢根本唔需要即係去用呢啲車去做呢個工作咯。 另外我見話啲車長如果喺可行嘅情況許可下，都會提早俾啲客上車。呢、這個做法係咪不嬲都會做，定係即係呢幾日先至係開始實施嘅？ 我諗呢幾日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特別我哋大多數嘅車，而家我哋雖然係邁向緊我哋零排放，咁但係我哋香港大部分嘅巴士咧，其實都係用緊傳統嘅柴油巴士。咁所以一方面我哋唔想嗰個嘅廢氣嘅排放即係會加劇咗。咁所以但係咧，亦都體認到就係話，其實你三十幾度嘅情況咧，嗱依個咧舉措咧就係喺對於啲喺室外嘅站或者有太陽曬冇瓦遮頭嘅地方咧， 咁其實就會幫到手啦。咁我哋都會叫我哋嘅車長去即係做一樣嘢，即係唔想死我哋嘅乘客係等得太耐，或者喺好熱嘅地方等得太耐。 Okay. 與此同時，即係話我哋都諗喺一啲嘅巴士嗰度，可能有啲裝一啲嘅水嘅賣水嘅機啊，同埋一啲健康飲品嘅機，咁樣就能夠全方位幫到我哋乘客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子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子豪係九巴助理總監，係傳訊嘅。聽大家嘅電話，有陳生打上嚟，早晨。 嗱，我哋講完意見咧，我希望你哋下個禮拜再揾翻呢個林志豪或者陳志豪出嚟解答翻。 第一，請講，請講， 第一就係話咧，你喺出邊街嗰啲有少少蓋嗰啲嘅等車站咧，你可以用太陽能整啲風扇咁樣吹翻落嚟噶嘛，同埋整啲冷氣噶嘛。第二就係話你啲車你話咩鏡牌好多廢氣，咁你咪交個數字俾我哋市民。你如果全面在幾耐之內換曬電動車，無論你是太陽能的電動車或者你是普通的電動車，你究竟要幾多錢？車費要加到幾多？咁等我哋決定係咪咁樣換啊嘛？咁你對個地球、對我哋自己嗰個肺嘅健康都係有好處噶嘛？咁唔該啊，主持人，你哋下個禮拜再揾翻佢上嚟講。唔該。 但陳生，你而家譬如等車嗰個經驗，或者係咪通常都係戶外覺得係最辛苦咧？頭先提到一啲室內入邊嘅等車嘅情況，你自己又覺得點？ 你喺譬如新城市廣場下面嗰啲，根本係一個大廢氣嘅焗爐嚟嘅， 即係個巴士總站， 又多廢氣又熱，根本都唔適宜人居住。我唔明點解政府自己唔去處理呢啲嘢嘅？咁如果你政府同我講話其實呢啲係私人公司，你咪好似一啲國家咁或者內地咁，自己有自己嘅巴士團隊咯。當人哋做得唔好嘅時候，你取代佢咯，因為你下收購佢唔係咁容易噶嘛。 好啊，唔該曬陳生，多謝你。咁啊，頭先都係講到九巴有四個特定嘅巴士總站啦，話安排一啲嘅電動巴士停泊係作為一個流動冷氣候車室啊，就話頭先同阿林子豪傾都話開始咗幾日㗎啦咁。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相信你同我一樣，喺過去尋找認識自己嘅過程之中，做過唔少性格測驗。想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类型，人家呢又属于哪个类型，可以怎样面对自己和跟人家互动。但我们真的相信这些测验，认定自己就是某类型的人，还跟着这些类型的分析去行事为人？我觉得不是啦。 我们的性格并不是由那些性格测验所决定和局限的。 这个正是组织心理学家班杰明哈迪写这本书《我的性格我决定》的主旨。因为他和太太曾经做过性格测验，证明他们两个并不匹配，但他们执意选择在一起。至今婚姻生活仍然是幸福美满。他觉得身边太多人都被这些性格测验的迷思误导了。 作者表示，无数人的一生可能因此而发展受限，认为自己一出世就已经确定你是一个什么的人，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样讲来，我们可以怎样改变和打造自己的人生？作者这样讲， 能决定人生方向的唯一指标就是你的目标，跟性格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性格是可以透过刻意练习改变的，甚至能由你创造。 书里面亦都提供了不少发人心省的问题，等读者可以反思内心真正的渴望和目标。 如果你能够同人生最重要的人好好倾一倾，不要逃避那些困难的对话，一切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选择忠于未来的自己，而不是忠于当下的恐惧，一切会有什么不同？如果你不是盲目遵从本性，而是诚实面对那些对你造成限制的原因，一切会有什么不同呢？ 读这本书，我们会重新掌握人生的发球权，不会再任由测验和自己的过去摆布。至于那些测验分析，就当作一个说法，参考一下就好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的性格我决定》，作者班杰明哈迪，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